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07集，国漫卷七，抵达魔都，大神作者。穆家这位管家注意到跟着穆南的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长得挺高，一张脸看起来有些凶，女的穿了一件红白格子衬衫，头顶压着黑色的鸭舌帽，脸上戴着口罩，正低头看着手机，看不清脸。这两人的衣服都挺简单，看不出来明显的牌子。先前有一个离开母亲挺拜金的穆莹，穆管家对穆南这一家不太看好。不过穆南跟宁威倒是出乎他的意料，并不像穆影。眼下看到跟着穆南来的两个亲戚，穆管家自然也下意识地拧眉，因为想起了穆影。穆南走过来，表情没有太明显的变化，只是摇头，表情清冷地说道， 我表姐她去魔都有事。 只是略微介绍了一下情染，其他的穆南就没有多说，看起来比穆管家还要冷淡。 秦小姐， 穆管家同秦冉打了一声招呼，他本来还要跟穆南说一些事情的，看见秦冉跟程穆就没有多嘴。京城到魔都不过两个小时，两个城市的天气差不多，一行人下了飞机，穆家的车已经在机场门口停着了。秦冉毕竟是穆南表姐，穆管家通知了司机，开了一辆加长宝马。一行人拿完了行李，穆管家就客气地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你们要去哪儿？我送你们过去。 穆管家这一番邀请出乎秦冉的意料之外，他微微抬头朝穆管家随意地笑笑。谢谢，不用，我们有车。说完之后，他才看向穆南。你先走吧，有事随时找我。穆南知道程俊神通广大，秦冉身边还有程穆在，他也不担心秦冉。闻言，只颔首，道： 好，我看完，他们就去找你。 行。秦冉懒洋洋地朝他挥了挥手。穆南同穆管家一起离开，坐上车的时候，穆管家还是忍不住看秦冉的方向，挺惊讶的。原本他以为秦冉那两人会坐他们的车，也许还会拍照。 魔都机场出租车要排长队，不好打车。穆南少爷，你表姐他们…… 用不着担心，有车来接他们。 穆南淡淡开口。听穆南这么说，穆管家心里更加惊讶。 你表姐还有其他亲戚在魔都？ 穆家找穆南花了好几年，直到最近他们才找到一家侦探所，查到了宁威在宁海镇的消息。只是他们只查到了一个宁威，去年也找了穆南跟穆莹，穆南没有理会他们，倒是穆莹痛快地离开了宁威，回到了魔都。他们并没有查穆南的其他亲戚。 他来找朋友。 秦冉昨天就跟穆南说过，他是来魔都找炎天王的。 哦，这样啊。 穆管家点点头，没再多说。左右是穆南的亲戚，如今穆家形势复杂，他就没有太关注秦冉。 等会儿见完你爷爷，明天再见你堂姐。 穆南没有出声，他冷惯了。穆管家本来还要说说他的堂姐，见穆南还不说话，也闭嘴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穆家坐了在魔都中央的别墅，守卫森严，低调奢华，有些异国情调，移步换景。魔都寸土寸金，能拥有这么一处别墅，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。穆家在魔都也是有些底蕴的。穆管家跟穆南介绍着别墅， 你爷爷已经在二楼准备了一套房子。 他说着还注意了一下木南的神色，看到这栋别墅，木南脸上没有半点惊讶的表情，倒挺出乎木管家的意料。木管家却哪里知道，见过程家的大四合院，见过程俊自带实验室、花园、高尔夫球场的别庄，木南很难对其他建筑表现出惊讶的神色。木管家掩下了眸底的惊讶，带着木南进去见木家老爷子，他的爷爷。木家老爷子一直在大门口等着木南，他精神有些不好，看到木南之后不由站起来，连嘴角都有些颤抖。 小南，你回来了。 看得出来他有些激动。木南已经不是第一次见他了，只是略微点头。 嗯，穆老先生。 没有叫爷爷。不过穆老爷子也不在意，只是偏头对着佣人说道。 好，好，你先带他上去拜拜宗元。 穆宗元，穆南的亲生父亲，穆家大少爷。穆南沉默地跟着佣人进门，没有人去打扰穆南。穆老爷子只让管家跟着去了书房。书房内，穆老爷子看向管家。 你不是说小南还有一个表姐，她怎么没来？ 穆管家摇头，略微迟疑了一下。 小南少爷的表姐不太像穆莹小姐，他们自己离开了。 穆家只查到了宁威几人的资料，对穆南一家的了解也只是在云城。宁威打各种工，虽然条件不好，但穆南个人却极其优秀，对穆南的表姐查的并不多。 那就算了，不用多管。 穆老爷子抬眸，眸色挺深，微叹一声。 现在应该想想怎么让小林接受穆家才是最重要的。别怪我当初多查一点，知道宁威有宗元的孩子，或许就不会让他们流落在外十几年了。 穆管家本来还想说秦冉那两个人的气质不太像是普通人，原本他也以为秦冉是听闻穆南是穆家人之后前来的亲戚，不过秦冉那表现不太像。听穆老爷子说起这个，他连忙开口。 老爷可千万别这么说，当初化工厂发生事故谁也不想的。不过 什么？ 您还记得宁威夫人左腿有隐疾吗？这次我去京城，他的腿竟然好了。 穆管家开口道。 腿好了？ 穆老爷子确实觉得奇怪。宁威的腿他是知道的，有隐疾，当时穆宗元找了好几个医院都没有用，现在竟然好了。酒店，秦冉刚放好行李就接到了穆南的电话。接完电话还没有洗澡，又接到了程俊的视频。 怎么这么晚才接？ 程俊看向他，眉眼温雅。刚跟穆南打电话。秦冉随手找了个地方放手机。程俊点点头。 等我两天，我处理好实验室的事情就去魔都。 视频内，程俊放下手中的试管，正不紧不慢地叮嘱秦冉。 魔都温度要低一点，外套我装到箱子里了。 知道知道。秦冉挺敷衍的。程俊身后穿着白大褂的顾西池凑过来。 小冉，你住酒店？怎么不去我的庄园？ 太偏了。秦冉抬头瞥他一眼，去一趟市里要一个小时。 行吧。 顾西池摸摸鼻子走开了。 小南那边怎么样了？需要我解决吗？ 程俊顺带问起了他，请冉坐好。小姨昨天跟我们坦白了，我真正的小姨夫是为了他们母子三人死的。我想他在查他爸爸的事情，我最近就在魔都帮他看着吧。无论是秦家还是木南或者南慧瑶他们，秦冉都开始渐渐放手了，不能让他们一有事就下意识地找自己。不过放手归放手，秦冉还是注意木南的安危的。木家的事情秦冉知道的不多，也不会强行插手。 哼，看起来他想要回木家了。 程俊低笑了一声。 哼，你告诉他，还不如让他跟着你去继承研究院。 木南回木家，主要还是为了查清他父亲的事。翌日一早，木南就出门了。 小南少爷，你去哪儿？ 木管家看到他拿着背包出去，连忙叫住了他。 去找我表姐。 木南低头看了看手里列举的表格，是他在网上找的攻略。秦冉最近胃口一直不太好，他来魔都前就收到了四面八方的信息。这一份表格是秦修臣给他的，有吃的，也有玩的。 这，找秦小姐？ 木管家愣了愣，看到木南没有怎么停留就出去了，连忙也跟了上去。木南跟秦冉已经约好了地点，就在一个网红街道。今天是工作日，网红街道人不多，小吃飘香，地方倒挺幽静的。10点，秦冉准时到达。 你试试这个，应该还可以。 木南点了一桌子的小吃，让秦冉一个一个试。他长相清冷，身材高挑，有些金发。店员拿手机偷偷地拍他。秦冉昨晚跟林思然打了一晚上的游戏，有些发困的眯眼，慢吞吞地吃着东西。 怎么样？ 木南小声询问。还行。秦冉确实没有什么胃口，尤其魔都的吃食不适合他，他早上也没有吃几口。不过看木南这模样，他扯下鸭舌帽还是多吃了一点。两人慢悠悠地吃着，一边吃一边聊天。一直跟着木南来的木管家有些忍不住欲言又止，但秦冉身上的气质太冷，木管家有些不敢说话。坐在秦冉身侧的程木看到了木管家抽风似的眼睛，不由出口询问。 你没事吧？啊？ 木管家回过神，他看了一眼秦冉，又看了一眼木南，迟疑着开口。 小南少爷，您忘了今天中午是家宴，要见你堂姐。 程木看向木管家，挺奇怪的。昨天见木家那位老爷子，木管家都没有这么重视，怎么见个堂姐，整个木家都这么紧张。程木有话就问。 木南少爷的堂姐？ 啊，就是子宁小姐，她不住木家，是墨家旗下极限漫德的大神作者，跟墨家大少爷关系匪浅，她不经常回来，木南少爷回木家若是有她支持。 木管家看了秦冉这两人一眼，顿了下才解释道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